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我看着他，却想起他。少了人性，多了优雅，都算了吧，别害了他，背起行囊去天涯。如果某天能遇见他，很多的话还能说吗？还是那段纠缠的故事，如果可以重来吗？原来我以为可以忘掉，换一座城市没有记号，可惜奔跑了每个街道，还想再寻找。原来我以为可以停靠，换一个爱人眨眼就到老，难预料，难忘掉。你微笑，想来就变煎熬。想再寻找，原来我以为可以停靠，换一个爱人眨眼就到老，难预料，难忘掉。你微笑，想来就变煎熬。放也放不了，逃也逃不掉，像生命里的毒药、哦、原来我以为可以忘掉，换一座城市没有记号，可惜奔跑了每个街道，还想再寻找。但这样到老，